幾個年嘅影啲情報室第一次同大家見面啦，首先祝祝大家今年睇多啲好戲啊！ 係啊，大家咁話啦。 咁其實今年有冇好戲咧？ 梗係有啦，新年流流，你冇話有，不過怪怪地咁啫，啲陣陣陰風好多。 係你又喺度賣廣告啦，真係。 嗰、那個我唔關，冇嘅冇嘅，唔係賣廣告嚟嘅。 遲啲一定要揾你上嚟講三副啊！ 好， okay, 好啊！今日咧就閒話小説啦。咁即係我哋今日咧係影城本身，我哋都係要做一個即係相當之精彩嘅電影嘅評論啦。咁就係《深海潛行》，《深海潛行》啊， 叫做係《潛行浩劫》啊，九十六小時， 《潛行浩劫》九十六小時。咁英文名我就熟少少嘅，就叫 Curse， 係或者 Course。 嗯， 呢套戲咧就我就如果係嗰啲觀眾對於歷史事件啦，同埋一啲潛艇類型嘅電影嘅有興趣嘅朋友咧，我就強烈推薦去睇啊！ 係 咁、啊、事實上亦都係一部相當之精彩的電影嚟嘅。 係嗰邊真係真事啦。 話你開開嗰、那個即係係啦，係啦，係啦，係啦，係啦。咁啦，嗱就 一劇照啊， 劇照嚟嘅啫嚇，咁唔緊要啦，即係總之我哋就 咩唔緊要啊？依、這個女主角好緊要㗎， 女主角 呢、啊這個靚女而家依個女主角，不過呢個做家庭主婦啫，今次 做家庭主婦嘛。嗱套片咧就都相當之多多角度可以同大家講嘅嚇分享嘅。咁首先咧就即係雖然呢個係細鏡啦，咁但係呢度咧有隻錶嚇，咁啊記得你睇下隻錶嚇。 咦，呢隻錶同嗰個錶有冇關係咧？有啊，呢個蘇聯錶嚟嘅喎。 好嘢，你一睇 特登攞翻出嚟， 一睇下咧，一睇下蘇聯錶啊。 唔係呢個，各位觀眾又唔係咁睇得咁清楚嘅。係 啊，唔緊要，但係唔緊要啦。嗱，上面寫住咩字咧 ？Democracy 啊，民主啊。 嗯 哼。咁我就即係呢個錶咧，買咗好多年嘅啦。就係、是、我九零年嗰陣時候咧，就去柏林啊。 係。 咁嗰陣時柏林圍牆啱啱都未完全拆曬嘅。 嗯。 咁咧就喺柏林圍牆側邊咧，就好多攤檔嘅。 嗯。 咁啲攤檔賣咩咧？就賣蘇聯淨禮落嚟嗰啲物資。 係。咁相當之多嘅嗰陣時。 事源咧就係、是、當其時咧就蘇聯正喺個瓦解嘅過程之中啦。咁其實當其時已經出唔到糧啊。 嗯。 啲軍隊啊。係。咁喺東德嗰陣時候咧，就有蘇聯嘅士兵係駐守嘅。咁原來點咧？佢哋冇錢出糧咧。第一，首先喺度打劫銀行，打劫嗰啲東德嗰啲銀行， 用佢手頭上有嘅嗰啲軍火 係 嘛？可以拍戲啊！呢個題材， 梗係可以啦。其實我唔知點解啊，蘇聯嘅特種部隊咧，去做一啲非法嘅事情咧，係一個相當之刺激，因為佢哋係夠狼啊，同埋個技術水平相當之高啊。 軍備相當之， 軍備要攞乜都有啦，真係個倉度。 同埋佢硬正嘢， 硬正嘢嚟嘅。咁雲翠好似人拍嘅，想拍噶啦。咁但係即係嗰啲係後話啦。咁如果係有良心少少，點樣賣嘢？ 嗯， 賣呢啲嘢， 變賣自己嘅嗰啲家產。 係啊，其實就好似套戲入邊開頭嗰、那個。即係嗰個狀況咁就係佢哋嗰個北海艦隊咧就冇錢出糧啊。 嗯。 咁即係竟然嗰只錶好貴啦，可以當佢真係換香檳。我呢只就唔得嘅呢只，呢只換到香檳嘅呢只。 佢唔係叫係一支香檳喎，幾箱香檳。 幾箱喎、啊，係嘛？咁嗰只錶就應該係即係理論上應該係真係好重要嘅，咁但係可惜個導演就冇 close up 啦。咁呢度咧，我啲日表就所以俾大家睇得啦。咁咁點解用呢個開頭咧？咁齊想證明俾大家聽咧，就係呢個呢套戲入邊咧，佢都頗多情節咧係真實嘅情況嚟嘅，就或者所謂反映真實嘅情況啦。咁、所以我就強調咧，就係如果你中意歷史事件嘅朋友咧，就即係應該入場。即係去睇睇呢套戲， 同埋個標嗰個意思咧就好強啲嘅。咁啊，唔講咁細節咧，大家搭落去咧，因為時間係依個故仔嘅主題嚟嘅。 係，因為佢入邊咧就涉及多問題，就係咧個國家太窮啊。 嗯。 連一標都冇，咁啊去到出事嘅時候咧，即係大家就發覺。喂，原來所有嘢都蝦碌曬嘅，所有嘢都打 Q 嘅，即係逢親有用嘅嘢都打 Q， 基本上 即係應該你可以咁講啦，因為依件事件真真事嘅事件咧，就係發生咧剛剛喺個天氣開始嘅時刻啊嚇，咁啊嗰時間咧就即係啱啱就經歷咗嗰個叫做成個嗰個變天啊嚇，有十年啦，咁佢裡面咧即係俄羅斯啊，即係裡面咧好多好多個民生啊，或者啲軍事上好多。 多啲嘢都出曬事。 係啊， 咁啊，但係咧就係、是、死。你咩叫做死撐？又唔想講俾人聽咧，佢哋咁大鑊嚇，咁、咧就害，咁咧就出事咪咩啦？就出事嘅自己人咁樣啦嚇。咁啊，呢個真人真事嗰個事件咧，就即係因為近期好 hit 啊，因為有一部之前有一部啊，《陸拔遜監製》嗰部戲咧，叫咩啊？《潛艇殲滅戰》啊，咁啊都係講呢一單暗示呢單事件。 佢係咪好中意拍潛艇嘅呢個？ 咪近期。近期咧就係海底，可能啲水底有個大廠啊， 咁、水底有個廠， 係啦，唔係，即係有人咧就喺嗰、那個喺個山嘅嗰度咧整咗個大型水底廠。咁、我話陸拔遜，因為佢之前有一部盜寶片都係拍水底嘅。咁嗱，呢個導演， 但係佢咩噶嘛？佢大家我認識佢係又有傾情啊嘛。 係有傾情係，佢係中意唔似添，佢做一套咧即係 Atlantis 嚇紀錄片嚇、 啊。我就覺得 佢中意海嘅、 深海 係。 嗱，我覺得《夜海傾情》咧就一套相當之好嘅電影， 係咁， 即係佢而家好似拍唔翻嗰陣時嗰種味道啊！ 我諗其他人都拍唔翻，咁啊就其實我啊都一直都心思思咧，啱啱你咁講咧，唔知同係咪同你心有靈犀啊嚇？我就係啱啱呢幾日都話，喂。好耐冇再翻睇喺銀幕上睇依、這個嗱、我哋嗰時香港叫《碧海藍天》啊，譯得唔好嘅。咁、但係《Big Blue》咧呢個名咧就正到痹嘅咁就已經好耐咧冇喺個大銀幕睇呢部電影，同埋我諗即係年輕人咧，即係我諗係啊要睇嘅呢部戲，因為我諗你睇呢部戲咧，你會令到你會中意電影，亦都中意大海嚇。咁、樣就唔好掛住就咁睇啊！這個殺手不太冷就係、是、陸拔遜嘅經典作。 唔係㗎啦，嗰啲 啊已經去荷里活㗎啦，嗰時已經係咁啊，係你咁講翻起咧，台長講翻起咧，佢對海洋情有獨鍾。不過咧，佢拍佢監製《潛艇殲滅戰》咧，我覺得同呢套嘅性質就唔係咁同。啊，呢部勁啲嘅，因為呢部嗰種質感啊，同埋佢講嗰種實在咧，我諗都係要係呢個導演嘅功勞嚟嘅嚇。 啊， 兩部嘢即係如果我諗上一次睇咧，都可以比較嘅。上一部其實我話冇咁好咧，其實都唔係㗎，因為阿戰狼三八正啊嘛。 係咪啊？嗰套我中意睇喎，嗰套亦都喺香港過。即本地嘅口碑亦都唔錯啦，即純粹講觀眾啊，唔係影評啊。 剛剛都係上一季，影評都唔差嘅，其實嗰部就係、 是、 呢、部可能咧，相比之下咧，即佢都係一種叫做北歐風格咧，咁啊未必咧，即話咁完全咁合香港嘅嗰啲主流觀眾口味。 係想營造嗰種話，所謂 thriller 啊， 即嗰種真律，即驚慄片嗰種咁嘅類型。 係 咁，但係咧，佢係基於嗰、那個。真實的事件，我又不可以話佢近乎紀錄片，因為亦都拍翻 唔係咁紀錄嘅， 但係佢係好想咧，即係探討咧，就係個家庭倫理，同埋咧，即係所謂家庭倫理，意思唔係純粹話呢個男女夫妻嘅，就話當一班人佢喺一個封閉咗嘅空間入邊。大家是靠互相的信賴去生存的時候，想翻過呢個就係嗰種家，即係倫理嗰種家庭倫理啦。係 啊，特別一提添啦，即係嚇，其實你頭先講嗰個咧，我覺得係呢部戲嘅關鍵點咧。佢唔單止係講家庭倫理咁嘅，最正咧佢講軍廣，即係嗰啲叫做係小軍廣啊，潛艇嘅即係潛艇啊、軍艦啊嗰啲基地咧，嗰啲村嗰啲又唔係叫做大城市。嗰啲村落嗰啲古仔，不過咧就都睇提呢個導演啦，因為呢個導演不得不提啊，好勁，尤其是近期咧，我諗咧，即係如果喺香港嘅影迷咧，就普遍認識咧，就佢嗰套《無妄》啦，2012嗰套咧，嗰套係我都。到目前嚟嚟講咧，我都視為呢啲即係講嗰啲而家社會出現咗一啲咩喪屍現狀啊嗰啲戲咧，嗰部係經典戲嘅。無係巫術個無啊，網係網絡個網啊。咁啊，嗰時都有提名奧斯卡最佳外語片，好似攞，我唔記得咗佢有冇攞咗，但係就都好勁。但係我覺得佢仲有另一部咧。跟住咧無妄之後拍嗰部，其實同呢部咧就我覺得就接近啦。嗰部我唔記得一個中文名叫咩，但係都就係、是、改編一個英國好出名嘅小説。遠離塵囂啊！原裝版 嗰、那個 Far From Melting Cloud 就係 Tom Hardy 嘅。係 Tom Hardy 嗰部好正。 咁啊，要提嗰、那個咪《風戀佳人》啊。 是吧？ 是《風戀佳人》 啊，好嘢喎！你記得佢呢個公映嘅名 字？我都是醒嘅，因為我就唔係好似你咁樣，我咧就咦奇怪個男主角。 就是他嘛， 演得他嘛，但我不記得是個導演，因為我亦都估不到呢個導演會拍呢個 Thomas Hardy。 係，好正 咧。嗰部一抄嘅時候，原來兩個夾慣嘅。 係， 咁呢個男主角仲喺另外一度導演，另一部片都出現嘅，就是 Splash 啊。 係， 就係講嗰個喺意大利啊。 嗯哼， 啊，我唔知道你有冇睇啦。 係， 就係一個歌星同埋個男嘅攝影師就走去比世，咁佢教情人翻嚟揾佢，咁結果咧就呢個男主角做攝影師嚟講，佢收尾殺咗佢嘅，咁但係竟然就一粒嘅，咁即係個故人。嗰套片係前兩三年喺香港都上過，但係唔好多人睇嘅。 係， 咁咧就嗱呢個導演本身我哋要睇睇，因為佢後邊嗰個組織啊，應該 Dogma 66嚇，唔識讀個名啦，咁就。 當埋咯，佢就係嗰個 係嘛？咁有一個人係相當之勁嘅，即係喺呢個組織入邊出嚟咧，就係呢個 Last One Threat。 嗯哼。 咁近年咧就佢又俾人係即係搞到咩噶啦？ 狗咁樣啦 嚇。狗啊， 變咗 Dummy 啊， 唔係狗，唔係六個六啊。 係佢就呢後世代嚟㗎啦。 呢個咧就係丹麥導演，成班導演啦。係。即係佢哋去。一個宣言， 係得埋。 咁我唔知道你即係對佢哋即係研唔研究啦。咁 有啊有啊，好出名 嘅。要拍一啲好真實嘅電影， 嗯， 咁你就要有宣言嘅， 嗯。 咁當然啦，呢、這個 Last One Threat 就當年咧，我哋喺嗰個電影節嘅時候咧，一套片啦， 係 好似係咪咩 Touch of Evil 定咩啊？ 係。 一鳴驚人啊！哇，嗰日睇啊，真係驚為天人，簡直真係。 佢國際知名㗎啦。係 啊。 佢咩嗰佢咩飄飄啊，風飄飄啊，嗰 好多好多部嘅，好多部嘅。 即係前嗰排就喺度叫《性上癮》啦，咪 有。我哋有講過啦，有講過曬啦。 啊，人間九鎮又係佢啦。 咁佢近年咧，就因為嗰、那個可能佢精神狀態有啲問題啊，即係抑鬱症或者躁狂症，咁啊搞到好多呢啲，即係總之好騎呢嘅嘢啦嚇。咁但係個導演嘅技法咧，我哋從來都唔會質疑佢嘅。 佢仲有一個特色嘅，佢依、這個其實嗰時係一種宣言嚟嘅，多埋係一種電影嘅宣言嚟嘅。佢就好想咧，即係就講俾佢講俾大家聽，即係話其實咧，佢應該用一種叫一種新嘅。拍攝態度嚟睇啊，嚟去拍嘅電影，譬如咧，你唔好咁多人造光啊，嚇、 嗯、 用自然光嚟去攝取，咁嚟咧就攞嗰種叫做影像嘅質感，嚇、 嗯、 咁、啊、樣就亦都佢你個拍法嗰時候咧，就即係有好多舊式或者工即係嗰啲叫工廠嘅攝影嗰種 style 咧，佢都係你又要放低，用翻種新感覺咧嚟去拍你自己嘅電影，咁啊嗰時咧就即係都。帶起了一種熱潮出嚟嘅，但係咧就兩三部之後咧，我發覺阿導演都唔跟啊自己，咁啊其實冇乜所謂，因為咧就引起大家即係當時嘅一種叫做係討論啊，咁啊咁佢係其中一啦，咁啊呢個導演咧而家我哋講呢個都係佢哋嘅嗰啲 成員 嚇啊， 成甚至我諗佢係佢成個係個即係佢係個首腦嚟。 我懷疑佢唔係佢，因為叫做係路遙知馬力啊嘛，咁啊而家我覺得佢基本。基本上咧，佢嗰種叫做內涵咧，同埋佢追求嗰種質感咧，咁、 嗯、 實質感咧就唔同啊，就即係好似比 Dogma 嘅裡面嘅之前講嘅嗰樣嘢，佢更加深入。 嗯、 其實佢又講都唔話唔單止係你見到光影嘅嗰樣嘢嘅一種視覺嘅追求嚇，佢、啊、最重要咧，佢好似譬如你講呢一部電影咧，《潛艇戲》呢一部咧，佢揾緊咧一種咧，即係講我。即係可以講咧，即係俾嗰種係一種質感，但係嗰種質感咧係化落咗落個戲劇嗰度嚟嘅。 係嗱，咁呢個問題咧就即係涉及到咧就話，譬如歐洲電影 係 丹麥嘅，佢哋嗰個拍嘅手法，佢哋同荷里活同唔同咧咁樣？ 係 咁你睇到戲，其實你就會感覺少少嘅。 係 咁，但係遺憾咧就基於個市場嘅需要啦，佢唔可以，因為個事件係俄羅斯，但係佢就唔係用一個俄文嘅形式去表達出嚟嚇，甚至演員都唔係俄羅斯人。 係不過佢好啲嘅啦，係佢嗰啲俄羅斯味都好出嘅，因為我最近都睇到一部戲咧，即係講耶穌，咦，其實好唔似耶穌，佢玩質感嘅呢部戲都係。 係啦，咁個導演所以 後生嘅，今年都應該唔過50噶啦嚇。咁咧就嗰、那個電影本身咧，即係首先我哋睇一睇啦。 係， 就係、是、基於一個真實嘅事件。咁但係個戲入邊咧，佢呢個係小發揮少少嘅，即係佢唔會話原本講話呢個事件點解會發生。咁佢只係喺嗰個初頭一部分咧睇一樣嘢，就係咧嗰個魚雷啊。就出現了一些問題，咁呢個係咩問題呢？佢入邊冇詳細講，所以我呢有責任咧就講講俾聽，究竟發生咩事？咁、原因好簡單，就係咧，喺大概80年代度咧，就西方同埋蘇聯咧都發現咗一樣嘢，就係、是、咧有一個叫 peroxide 啊，咁咧就如果裝喺嗰個魚雷嗰度咧，個發揮個威力咧就好大嘅。咁你睇個戲都知道啦，原來呢樣嘢本身咧。佢係好唔穩定嘅，佢隨時咧個温度會升高嘅。咁喺美國咧，佢哋就基於嗰個安全嘅理由咧，佢哋試下，佢哋都唔試啊。咁但係咧，好不幸地咧，就喺蘇聯或者俄羅斯嘅時候咧，佢哋基於嗰個成本嘅問題，咁咧佢哋就好冒險地咧，就將呢個魚雷咧就發展成為一種真係常規武器。咁結果咧就由於嗰、那個。即係好多考核嘅因素擺埋一齊啦，譬如話啲人員訓練不足，個隊與隊之間個溝通唔夠又唔夠錢，就變咗出現咗一樣嘢，就係擺咗支潛艇上去就唔係炸人，係炸咗自己。咁呢個就主要 peroxide 咧，就係呢個係我嚟做嗰個推進器嘅，係一種即係高濃度嘅氫氣嚟嘅。咁所以如果你睇到就係、是、如果佢係接觸到一啲易燃嘅時候咧，就好容易爆咯。咁佢喺戲入邊只係用咗幾分鐘嘅時間去介紹呢個場景，就係、是、咦啲人都喺度 check 緊佢嗰個温度升高喎。但係打俾上頭聽嘅時候，上頭就即係闊佬爛你啦。咁跟住打即係、就是、回翻佢之後，總之就係要做。咁跟住過咗一兩分鐘就已經爆啦。 就出事啦。 咁件事聞說就真係好似係咁樣嘅。但係問題咧就係因為咧呢件事到傳出到依家都保密嘅。到而家喎。 對啊對啊，係 嘛？ 因為嗰潛艇未曾真係都係近期至真係喺嗰個水底撈翻上嚟嘅。 係啊，所以你喺呢度睇到咧就係呢個New Scientist 啦。就係咧佢亦都係去講呢個事件，佢自己都講明啦。喺個2002年啦，係年中嘅時候，咁佢就話咧係呢個燃料洩漏咧就導致嗰個潛艇係爆炸，跟住沉沒嘅。 係2002年，即係佢兩年之後咗啦嚇。 係啊， 因為佢依件事件發生就2000年噶嘛， 係。係啊，咁佢就講明咧就係、是、當其時爆嘅時候咧，8月22日就殺，即係艇上面118人係全部殉難嘅。 係， 咁係直到至到依家咧。俄羅斯政府是不是太想面對這個問題，不面對主要有兩樣東 西， 其一呢就因為這個在個戲裡面也有提過，這個是 national humiliation， 即覺得你一個這麼大的事故，即覺得很沒面、其二呢就因為這個潛艇是一個世界級的潛艇來的、就他們不想外國知道裡面有什麼秘密在這 裡。咁因為都唔係好遠啦，咁隔咗都係十幾年嘅時候咧，咁我都有啲印象嘅，因為當時咧，即係我又唔係話好深入咁咧去追呢一單 case， 但係咧，即係呢個潛艇嘅喺個水底嗰度咧，原來發現咧，即係呢件事事件出咗，然之後嗰時咧，喺嗰個叫搶救黃金期嘅期間咧，都有個傳聞咧，有啲報紙都講話係 check 到個潛艇裡面嗰度仲係生還。咁咧就之後咧，即係都去到嗰個搶救嘅，即係過曬時間咧。但係而家呢部戲咧，即係講咧就係嗰個結局咧，就係都係講出嚟嘅。最撚尾咧無一幸免嘅嗰啲船員嚇。 咁佢呢度有個題咧，就係點解用呢條 hydrogen peroxide 咧？就因為推進力啊，就快過用一個電動嘅摩打。咁由於佢咁快嘅速度咁快咧，所以一爆起上嚟咧就即係咁咩啦。咁但係咧就。這個在英國的時候95年已經是即是他們英國都試過一次的，英國自己在95年都試過一次的、 嗯、 這件事呢就是那個即事件是這樣 來路去脈， 來路去脈 未必是真相， 是的。但是呢這套片很簡單，他不是太想去針對那個即真正發生的事件，是那個戲本身是一個控訴來的、就是控訴的政府、為什麼你現在是 即係一班人為你賣命嘅，你而令你係你要佢哋草菅人命，係係嘛？ 嗯， 個船員對個上級嘅信任就係我哋喺下邊， 嗯， 如果調翻轉我哋喺上邊，我哋會有用所有力量去救你哋嘅， 嗯哼， 咁但係一去到嗰個殺高層嘅層面就，哦，真係闊佬懶你啦咁樣。咁同埋咧，呢個戲有一個部分咧，就俾稍微輕描淡寫嘅， 嗯， 但亦都好多人咧係歸咎於就係點解呢班原本可以救還，即係救翻嚟嘅潛艇嘅船員救唔到咧，就喺個中層嗰度隔住咗，係，即係嗰個戲入邊應該有交代咧，就係佢 hold 住咗先， 係， 佢諗緊點搞法， 嗯哼， 其實咧，即係如果喺嗰個好。所謂一個好理性角度就係佢應該即刻爆出嚟，即刻請示上面點搞？上面就發布全世界，我哋救唔到啦！你揾人救，咁就救到部分人啦。咁但係即係牽涉入邊一個軍事秘密，當期佢做緊咩嘢咧？做緊啲嘢，可唔可以俾人知道咧？知道咗之後，原來知道你咁殘廢嘅上班友，嗱，我諗呢，個戲入面佢唔係講得好多，但係咧喺呢單情況就係嘅。點解大家 hold 住咧？因為真係好大鑊，原來就係成個俄羅斯嘅海軍北海艦隊咧，原來殘廢得咁緊要嘅。 即係結構性過曬保用期， 啊， 尤其是最重要呢，這個，唔係呢個，諗大家睇嗰時就會覺得呢句係最重要。佢唔係冇做嘢，不過咧，即係當佢拯救嗰時咧，佢就用佢自己嘅能力嘅，原來發覺係做唔到。咁但係你做唔到嗰時咧，其實係又喺嗰個其他嗰啲地方都已經提及啦。咁我哋睇新聞都係咁嘅。喂，你如果搞唔掂啊，我幫埋手啊咁。唔使啦，喺我哋嘅即係。我哋咧即系救到，我会喺国集片你会知道我哋点样救噶啦。 但系佢呢个系合理噶嘛？合理嘅原因就系，我救咗你啫。咁跟住美国都知道，原来你咁废嘅系嘛？ 咪就系咯。唔系当你救咗嗰时间咧，可能你会发觉咧个潜艇整翻出嚟嗰时，咦好多嘢唔见咗。 系啊系啊。 咁你冇办法噶嘛？ 系啊。 喺军事上系有多时面对呢个问题嘅。 咁我谂嗰个导演就出于所谓一个人道主义啦。咁但系喺现实嘅政治咧就。真的不是咁考慮嘅，只不過就係好似表現到上面嗰班好冷血咁樣，咁個真實嘅情況未必如此，咁但係個客觀效果就真係草菅人命啊，即係應該就咁講法。咁呢，這個即係點解有呢度詳細睇到咧？就聞説咧，就呢部導呢，這個戲咧就 Luby Song 咧做即係，去做監製啦。原來原本條戲橋咧係有普京呢個角色嘅，佢可能唔出場，可能個電話，不過最後就唔。cut 咗呢個角色啦，咁點解會咁樣咧？聞説咧就個投資方啦，就有一個前居可鑑啊，有套片就叫 interviewer， 即係呢個訪問者，但 interview 唔係 interviewer， 係訪問啊，就係涉及到呢個北韓嗰個即係領導人，金正恩啊，咁呢套片咧。Sony 一出咗之後咧，咁Sony發生咩事咧？就係全部間公司嘅電腦俾人 hack 到暈咗。 係啊係啊，呢啲唔係好耐嘅事㗎啦。 好耐嘅事啊，咁做起身 咩？前年嘅啫嘛，係啊， 前幾年啦，都幾年啦。咁收尾 香港都有做啊，嗰部戲 係咩？ 有係啊， 我有做啊， 有做到啊，嗰部戲啊。 咁咧就套片雖然上咗，咁但係嗰間公司咧就自此之後咧都。都要諗諗啦，即係入唔入，即係發唔發算先。咁結果呢套戲咧就即係冇咗呢樣嘢咯嚇。咁我想問下紀圖啦，就係作為一個電影嘅從業員咧，你遇到咁嘅情況嘅時候咧，你會即係有啲咩處理咧？ 你冇 舉個例，譬如話，你寫咗阿普京呢個角色，咁個即係個導演都 OK 嘅，係咁，但係咧就咦？有件咁嘅事喎，咁樣係咪？ 呢啲我覺得係其實會有嘅，一直有嘅。近排咧就更會有添。點解咧？就因為而家係敏感啊嘛，有好多嘢唔同你玩得咁多，即係唔有幽默感唔夠噶啦。而家好多嗰啲，即係譬如而家嗰啲知名人士啊，尤其是政界嘅人士咧， 小氣咯， 係。你唔好話佢小氣啊！講嘅又有問題噶啦，即係總之咧，就話有樣嘢咧，就唔準亂嚟。 係 嚇，唔該你唔好點玩都唔好玩呢種咁樣。咁樣就你會睇到咧，有好多時咧，即係你會睇到有啲地方有啲國家咧，即係佢覺得冇乜所謂嘅，可以俾你玩到咧。咁嗰啲國家真係超進步噶啦，係 嘛？ 係啊係啊，因為點解咧？因為如果佢覺得好咩嗰時咧，人民可以叫佢落台。咁但係而家你有啲地方。 譬如好似俄羅斯呢啲咧，就唔會啦。 啊，民説好似羅浮橋，不過都好好鬼好鬼，即係好好。 你我做唔到一個舉例，因為從未見過有呢啲電影出現。係啊係啊，做唔到舉例啊，冇即係話見唔到。 係啦係啦，好啦，嗱咁啊 ，Ruby Song 咧就。佢好強調咧，就係佢拍呢個題材，佢唔想從一個政治角度出發啦。係。咁呢個我覺得咧，就佢雖然冇去詳細解釋啦，但你如果睇佢上一套戲咧，同楊紫瓊拍呢個《還珠數機》嗰度咧，咁已經瀨曬嘢㗎啦。係。 佢都出咗啲事。 出咗事。 其實部戲縱使嚟講咧，其實佢拍得唔算差。啊。不過都出咗事。 出咗事啊！即係尤其是 啊，而家啊更加出事添啦。 即係我諗佢自己都唔想睇。 係係，而家因為你會睇成個政局或者係啊《還珠數機》都成個形象都唔同咗啦。 係啊係啊， 有好多依啲問題。 你識佢㗎？ 啊、我不是識黃新做機 啊， 有合作過嗰、那個未見過面嘅、哦，有合作過嘅嗰、那個係有一個動畫嘅 project 係我哋香港諗、嗯，而佢係好中意，咁佢係負責佢我寫個故事大綱，佢係負責寫第一稿，哦、但而家都未交出嚟，交咗淨係半個鐘頭仔有嘅啫，不過冇得好講，當時佢嗰半個鐘頭我睇咗嗰個劇本咧都哇！的而且確是真的很突的、嗯啊、所以魯拔桑呢即是他監製這部戲我覺得他有個幾大的原因呢就是因為本身我想他覺得呢即其實這個題材他有一個國際片裡面來說他可以玩即是玩到一種即是他我想他最近會多玩的東西即跟戰爭是很近、嗯、即如果時他不是百分百就這麼講戰爭、嗯嚇、啊！佢喺個戰爭佢講嗰種叫做係其實浪漫咗嘅。啊，呢、這個其實今次呢部戲咧，其實父子情啊，同埋嗰種叫做家鄉軍港，即係嗰種叫小軍港嘅嗰啲風土人情咧、嗯，我覺得佢寫得好細緻嘅呢一部就 係啊。咁佢大家亦都唔需要質疑佢做監製嗰個功力啦。咁但係我哋都係即係覺得個導演本身咧，都係事實上都係相當之好嘅嚇、啊。好啦，咁另外一個問題咧，問下幾套啦。嗱、啊、就這個潛艇咧，嗰個拍法咧，佢一個開即係前邊嗰個 shot 咧，嗰只大嗰只潛艇嗰度咧，我睇落應該唔係 CGI 嚟，係真係堅嘢嚟喎， 係咪？我懷疑係真嘅，我都係，因為佢佢有好幾場戲咧，因為近期咧即係都有之前咧，我哋頭先都提及嘅嗰套潛艇片咧，佢都係嗰個叫做啲視覺效果啊。即係做得相當之好，但你好極咧，你都會睇到咧嗰個係即係做出嚟嘅。咁啊呢部咧，我覺得佢咧有幾場戲咧，都出到嚟嗰個效果咧，你至得限度咧，如果嗰個真係一個叫假做出嚟嘅嗰個咧，佢就係咧，佢真係可能咧就揾一個咧好適合嘅一個大海裡面嗰度咧嚟去拍佢嗰、那個。即係浮喺表，尤其是表面，即係浮喺個岸邊嘅，表面啊，喺個水面嘅嗰啲鏡頭係相當之大，同埋我見到佢嗰個潛艇做出嚟嗰種質感啊，嗰種金屬嗰種質感啊，嗰啲嘢咧係好細緻啊，咁啊，所以我都係懷疑係咪真係真嘅咧？ 咁呢就印證咗我哋講法啦，就係蘇聯嘅國防部咧就同呢個電影合作嘅，係咁，所以我覺得佢有少少。有些東西是收斂了的， 還有有些把柄的， 這樣這個就沒辦法了，電影 是這樣的了， 不是他最收斂就是、因為 你主角呢可能是最吸引人進去的，你現在為什麼大肚媽咪沒什麼性感演出為什麼 你 會預期有性感演出 不是，因為他之前就拍了一部戲、就是、有人喜歡男呢是激到飛起的嘛、哦、那部是很厲害的、哦、還有這位現在正在起的這個姐即系依个佢铁金刚佢又有份做啊！之前有个人间动物园系嘛，嗰、部都系佢有份做，系好得 系啊。 另外个主角啦，呢、這个都 嗱，理论上佢唔系主角嚟嘅， 系。 但系咧，真系实在太爆啦！佢因为呢位朋友咧，就点解近年咧就 系 真系好掂啊？ 佢。最近都有部戲啊，佢有份做嗰樣嘢，又揸住一隻錶喎、啊嗯，就唔係你個蘇聯錶，但係一隻陀錶，咁、我諗咧，即係最近有睇賀歲片咧，都知道係邊部嘅嚟噶。啊，錶係一個意思嚟嘅喎，一陣可能我哋去走去喺個挖掘一下佢裡面嘅意思啊。 係啊，嗱我就覺得咁樣嘅，佢阿、Colin Firth 咧，佢 即係佢好能夠掌握到個外形啊。你話佢有冇靚仔，我又唔覺得佢好靚。 係啊，一直都唔覺得佢靚仔。 但係咧，佢如果譬如話呢套片佢出嚟咧，哇！你真係覺得佢係一個軍，即係一個係一個將軍嚟嘅，真係。即係嗰個制服啦，或者嗰個扮相啦嚇。 你覺得你講得非常之對，尤其是係英式嘅嗰啲人物啊。 嗯， 佢好勁嘅，做皇帝又得、啊、做軍官又 呢、這個好似係以前係武則劇演員嚟嘅。 應該係嚇，咁啊佢做基佬都得嘅喎，做同性戀都得嘅，single man 啊嘛嚇，其實就我覺得佢唔好似嘅嚇，還睇點睇咧？我覺得佢都好 man 嘅，嗰個係咁啊，做特務又得啦，啊 Golden 即係嗰個咩 Kingsman 係啊 Kingsman 啊嗰啲都係佢做咁啊，我覺得咧佢其實年紀咧都差唔多，咁但係咧就係、是、出到嚟咧，而家越嚟越有型嘅。如果真係咧合性咧。呢個班咧揾佢做咧， 譚 西敏啊， 譚西敏 嚇，咁佢啊真係有一啲譚西敏嘅電視版嗰時期嗰種影子啊。 佢做詹姆士邦要啊？ 唔得，詹姆士邦就始終都係中意啊新康立利啊，心裏有毛啦、啊。如果冇毛嘅話咧，就而家呢個咧就呢個得嘅呢個，冇辦法。 毛 唔係我哋僆仔嗰時啊睇啦，即係乜嘢都唔識睇，就睇到嗰陣毛啊。咁啊的而且確我覺得佢有型嘅。 講埋題外話。 唔係佢呢個佢做嗰個軍官，我覺得佢同人談判。同嗰啲俄羅斯嗰啲 你覺唔覺得就嗰個處理稍為係黑白咗啲啦？好簡單啊、 嗯！ 就基本上就係、是、哇入邊即係佢哋呢個角色就係、是、呢班人就即係個個都係 professional 啦、專業啦、哇人格高尚啦、人道主義啦，即係仲要出咗事即係喊啦咁樣。咁使唔使咁去到咁盡咧？ 唔係呢個，我諗呢個係最主要。你頭先都講咗個最關鍵嘅，就係、是、因為咧佢呢個 project 出咗嚟之後咧，佢竟然可以揾到俄羅斯，即係俾即係支持咁嚟拍咧。咁我諗佢協議咗唔少嘅，因為我覺得咧，即係成件事咧，即係譬如好似你睇啊，佢飾演嗰啲軍官嘅性格，同埋佢嗰種集結。那個拯救隊其實有很多其他的那些公司、不單止是軍部的那些人那些潛水隊啊那些都有想配合是想立刻搶救的那我想呢即如果你是即叫西方拍呢即搞搞陣那些呢就分分鐘都說未談判的期間他們已經下去救人了是但是他沒有了這件事他就是留下自己一條叫做合作的後路咯、 但是你有沒有感覺就是拍出來會無厘頭要拆這個老鞋 有的、我想他的而且確我想這單事件呢我想最近呢他特意拿出來拍呢、有點而巧妙的因為他最近呢就是都說是打鬧到他上來的時候其實發現了可能有些秘密如果秘密呢就跟之前一直所知的 information 呢就未必會那麼像的所以你會發覺他這部戲他拍的時候呢他都是呢講出一啲你可以有幾個層次嚟睇嘅，主要嘅層次咧就反而好似我哋頭先講咧，佢拍緊嗰個人情，但係佢裡面咧有啲好關鍵嗰啲秘密嘢啦，譬如啊頭先阿台長你講最關鍵咧嗰個物料，即係嗰種化學物料嘅嗰、那個嗰種嗰因由啊，其實大家好關注佢究竟咧係咪真係如而家報道咧？是咁樣嘅意外，嚇、定係仲有一個叫做下文咧？因為佢嗰個係一個佢係軍事演習嘅期間出嚟嘅意外嚟噶嘛，係。咁啊，好多呢啲細節嘅嘢咧，我覺得佢未必咁喺電影。你知道咧，電影咧有時咧就出啲古惑嘅。佢明明知道真相，但佢都咧就用戲劇嘅效果嚟去咧就拍到咧同真相咧好似冇乜關係，好似佢掌握資料唔係好多，但係佢點一點一啲線索咧就俾大家去追。咁樣嚟去做，我覺得呢部戲就有呢啲咁嘅線索喺度。 咁我哋唔需要太深究嘅，簡單嚟講就大家即係睇嘅時候一定會即係有自己個判斷啦嚇。咁就要解釋一下咧，就係呢個庫斯德啊 ，Kurs 或者 Kurs 呢、這個即係 呢個潛艇名 名係點嚟啦？呢個名咧就嚟自一個即係喺第二次世界大戰時候一個好著名嘅戰役，咁啊相當之慘烈嘅。咁至於潛艇本身咧，就係相當之勁嘅。就好係一隻好大嘅潛艇嚟嘅， 係好似到目前嚟講都仲係全球第四大嘅潛艇嚟嘅， 全球第四大， 第四大 奧斯卡級 係啦。 咁嗰啲細節我哋唔係太識噶啦。咁但係咧就聞説呢個潛艇咧就有五層樓咁高嘅。 係 嚇，咁佢即係九十年代去即係開始服役啦。 嗯哼， 咁但係咧就受制於當其時嗰、那個即係蘇聯嘅解體之後嗰個經濟嘅困局啊。 係。 咁但係奈何咧就佢又要去衝大頭啦。 嗯。 咁結果就導致咗今次呢、這個這個事件啦。 係呢個意外。 啊。咁就喺網上咧，其實有相當之多嘅就呢、這個事件嘅過程咧，做一個紀錄片，我都睇好多嘅。 係。 咁嗰啲就好唔同嗰、那個呢、這個呢、這個戲劇嘅處理嘅方法㗎啦。 嚇、 嗯。咁、啊、至於話即係嗰啲軍官事後嗰、那個表現咧。咁特別係咧喺戲入邊咧一個好鮮明嘅對比啦，一個個戲都想營造呢樣嘢嘅，就係嗰個蘇聯嘅海軍嘅最高級領導人，就竟然係呢個即係我哋哇，即係好尊敬嘅呢位老演員啦，麥氏馮西道，佢出嚟做嘅，咁亦都入型入格啦， 即係 有幾衰做幾衰啦，咁就對照呢個 Colin Firth。嗰、那個 即係好現代感， 嗰個現代感嘅係咪啊？ 咁一老一現代。 咁你簡單嚟講，你睇完佢之後，就想即係揼佢幾錘嘅。 啊，佢年紀咁大啊，唔會啦。但係佢講到嗰個叫做老人家政治嘅嗰樣嘢。 係老人家政治啊嘛。咁、呢個就係嗰個背景啦。咁嗰個戲本身咧，就都幾多得意嘢嘅。 嗯。 咁得意地方邊度咧？即係我唔知阿基頭有冇留意啦。就係咧，佢開場嘅時候咧，佢嗰個即係比例啊。係。就是一個近乎是五十年代的黑白片或者電即係電視機的個 frame 嚟嘅嚇。咁但係佢放到咁上下，佢又整翻大喎。 嗯嗯。 咁佢到尾咧又縮翻細喎。 係。 咁究竟係點解咧？嗱，如果你留意嗰、那個即係戲入邊嗰個內容嘅咧，咁你要發現一樣嘢就係咧，好簡單啫，就係咧佢當喺陸地嘅時候咧，喺唔喺潛艇嘅時候咧。 係。 佢收曬嘅， 即係喺佢屋企啊咩嗰時嗰啲戲， 係啦，咁如果喺海洋即深海度咧，佢就放翻大嘅，咁收尾佢潛艇即係瓜咗啦，佢又翻上嚟嘅時候，那個時候咧佢又縮翻細嘅，係 啊 係啊，咁呢個係一個好諷刺性嘅手法嚟嘅，個原因咩咧就係、因為理論上咧潛艇入邊咧。你係處於一個好幽閉嘅空間嚟嘅，佢就要喺呢個空間入邊，佢將 拉闊佢， 你陸地上理論上你好廣闊噶嘛，咁跟住咧就佢收翻曬佢嘅。 係，咁啊呢個畫框已經咧即係講咗佢喺裡面有顯示出一個內容嚇、一個戲劇性嘅內容咧，就講俾大家聽嚇、一出海，大海無量，喺、個潛艇嘅封閉空間，我就係要喺裡面咧，即係嗰啲細微嘅嘢咧，就係俾你進咗眼簾咁樣嘅。呢、這個畫框即係一種叫放映嘅電影畫框嘅設計咧，就一直以嚟都係一個，我覺得咧，即係如果你將部戲咧多元化喺嗰時候咧。呢係好好玩嘅一種方式嚟嘅，咁啊呢部好明顯咧，就係用呢樣嘢達到一個效果出嚟嘅呢部電影。 係啊， 嚇， 咁咧就另外咧就係個開頭嗰度咧，同埋結尾嗰度咧，就一個喺個沖涼缸入邊嘅，我覺得係沖涼缸啦，嗰、那個唔係游泳池嚟嘅，到尾嗰個海洋嚟嘅。 係， 咁呢個亦都我相信係阿 Lupi Song 嘅一種。 是 一種嘅聯繫嚟啦， 係、 嘛？ 一個處理嚟， 一個處理 大海嘅世界。 咁、另外一場咧，就我相信亦都即係大家如果資深嘅影迷，都有一定嘅聯想啦。基圖，你對《獵鹿者》嗰場婚禮啊、你印象深唔深啊？ 深刻嘅， 係嘛？ 係。咁啊，係我覺得係有好有嗰種叫做係小鎮民間嘅嗰種味道咧。你會我哋咧睇嗰陣時候咧，嗰、那個質素，如果好似《獵鹿者》佢做得咁好咧，咁多年啊，點解都仲難忘嘅咧？就是、因為佢出到嗰種世界咧，係令到咧嗰啲我哋啲觀眾裡面嚟講有種嚮往啊，即係覺得哇，好想參與依一個婚禮啊！因為覺得依種婚禮裡面咧，第一嗰啲大家到會嘅啲人咧，大家都好親的啊！即係你睇到成個氣氛咧，都反映到咧佢嗰啲左鄰右里啊，大家即係好似成個鎮裡面咧都係一家人嗰種感覺咁樣。 唔係佢而家成日講一樣就係一家人啊嘛。 係 咩係一家人咧？ 嗯， 一家人唔係代表一種純粹血緣關係，而話大家喺一個共同嘅空間入邊。 係 大家是互相依賴對方那個專業的能力、道德 的操守去生存。 是 咁呢個就係一家人咯，佢真係即係喺入邊。 佢同埋我覺得佢依、這個佢最得意咧，你會睇到佢嗰個處理嘅方式咧，就話呢個小鎮咧，呢、這個海廣呢個小鎮咧，其實佢地方好偏僻嘅、嗯，等於咧即係一個叫我哋咧有時候去啲好偏遠嘅地方嘅一啲小漁港嘅嗰種味道。但係依個咧就偏偏最有趣咧，就佢唔係一個漁港嚟嘅，佢、一個軍用港。咁、佢裡面咧嗰啲，你會睇到佢裡面嘅住嘅嗰啲人咧，可能世世代代或者左鄰右里，全部都係做呢個海軍嘅。 係啊， 咁啊，尤其是但係佢專業係嗰啲叫潛艇嘅嗰啲人員嚟嘅。咁啊，大家都好熟悉。咁啊，亦都咧，你會睇到咧，喺嗰刻啊，嗰個地方嗰度咧，未必會有叫旅遊人士咧就走去做啊，觀光味都冇嘅。所以咧，我睇嗰個小鎮嗰度咧，我都覺得哇，裡面嗰啲人咧又一定好平淡啊，同埋咧就嗰啲人啊悶到死啊，一定冇。一定冇雞竇啦， 出嚟邊個無厘頭嗰個雞竇？ 唔係我咩仔嘅時候覺得好有趣咁啊！一定冇即係嫖賭飲吹咧，你都會咧係一其實左鄰右里大家都好熟，你中意飲酒伏特加一定會飲啦，佢哋嘅嗰啲咁但係咧成個嗰個特色咧，你睇到咧佢輕好輕描淡寫咧，其實就出咗嚟咧就變咗我哋同一睇一般呢啲叫潛艇電影啊或者軍事片咧唔同嘅地方咧，就係、呢個導演咧。就已經 highlight 咗出嚟。 咁你潛艇片係一個類型嚟噶嘛？係，即係唔係好多拍，但係咧就好多部大家都會記得噶啦。點解唔多拍咧？因為個處理好難啊。 係啊，難搞嘅。 好難搞嗱，其一咧就係個隱蔽空間。你話成本都高咩？未必係。不過你拍咗實質感咧就好難。 係。 你點啊？你見唔見呢部啊？ 係。 佢冇嗰個潛望鏡啊！呢套片 係 冇噶，冇個指揮室噶。 嗯哼，係啊。 全部喺曬個機喺嗰個倉嗰度嚟噶。 係嚇咁佢如果佢潛艇片嗰時候，即係你可以做比較啦嚇、啊。即係近期咧，即係計埋呢部有三部啦，因為有之前我哋講嘅嗰套阿戰狼三百做嘅嗰套咩啊《潛艇之滅戰》啦，另外一個咧就搞笑嘅喎。 嗯 啊、水行俠啊！你有冇睇過潛艇啊？個潛艇嗰啲燈啊，係就咁擺到喺光盤都可以喐嘅，落潛水艇。啊，嗰、那個嗱，佢係玩嘢嚟嘅，佢唔係模仿真實潛艇嚟做，係俾你有一種咧，即係叫劇場啊，或者電視劇嘅嗰種 feel 嚟嘅。嗱、啊，咁、那、嗰個咧，就你如果咁樣睇嗰時候，你又會覺得過癮，就係、是、咧呢一部咧，佢裡面咧，佢嗰個封閉空間嗰個潛艇咧。我覺得佢嗰個實質感咧，係比啱啱之前嗰個潛艇殲滅戰咧就更強 嘅。強過強， 咁啊，所以可能佢分分鐘真係揾一架真嘅潛艇嚟做佢哋嘅嗰個拍攝嘅。 但係佢亦都即係個處理方法好特別嘅，就係佢基本上你見唔到成嘅，即係最啲人最中意睇嗰部分啊嘛，就係嗰啲。指揮啊，喺度嗰啲部分啊嘛， 因為嗰啲都仲係秘密嚟，唔俾你拍。係佢而家佢，你會睇到佢關鍵咧，就有幾個位，即係譬如佢放魚雷嘅嗰個位啦。咁嗰個都好勁噶啦，嗰、那個係啊放魚雷嗰個位啦，同埋佢最撚尾佢哋成班咧一齊咧就焗住喺嗰個倉，而一個倉咧就係、是。是最後咧都仲可以用呢啲即係譬如你一個叫成套戲，即係要用嗰啲氧氣個潛艇裡面 缺氧 嚇、啊，用氧氣咧可以即係供應氧氣嘅嗰儀器嘅嗰個部分嗰啲位，嗰度嚟嚇，就唔係佢哋嘅嗰個叫控制倉啊嗰度嚟。 咁另外一個咧就喺電影嘅處入邊，亦都係即係相當之重要嘅，就係咩咧個時間啦。嗱、這、呢個嗰、那個名係九啊六小時啊嘛，咁誒嗰個即係真實時間亦都一樣嘅，就應該七日嚟嘅，係咪七日？我唔記得係咪七日啦嚇、一個禮拜到啦。咁咧，但係佢入邊應該好濃縮嘅、即係你睇到就係、是、佢唔會話真係拍曬 四日幾五日咧， 四日幾五日嚇，佢、就唔會拍曬出嚟嘅。但係咧，即係嗰種心理壓力啦，個導演亦都想表達啦，就係、是、你一分一秒咁過。 嗯、 有些有發癲的、啊、有些有就想放棄的，但是到尾就是即那個只不過是小軍官來的，是但是他即是最後知道無望，即是沒有希望走的時候，他就大家即說一句，我希望、我很多謝大家跟我一起在、即共事這樣。但是對於我來說呢，就即有一場戲 我不知道大家如果看的時候會不會有感觸，就是他寫給他老婆的那封信，那個 即係原本俄文唔知係咪真係咁勁啦，但係佢譯翻做英文或者轉翻做中文咧，我覺得都係好，即係好好感人嘅一個即係文字咯。 呢個係呢個導演嗰個強項啦，同埋我覺得佢你頭先講嗰佢嗰個佢對時間嗰個控制咧，你我覺得咧，聽眾朋友你可以同鄧寇克大行動咧做個對比，佢都係分開三個部分。一個咧就即九十六小時，就係佢嘅成件事嘅總體嘅過程啦。咁但係咁另外咧有部分咧就係咧就係響個叫做係岸上佢啲家人點樣知道呢件事發生嗰時候咧，即係響呢個四日之內嗰度咧嗰個期間佢哋嘅點樣要去樣叫做啱啱叫做拯救嘅黃金期裏面咧，佢哋點樣盡嗰種能力。咁啊，嗰個第二個層面嚟嘅。咁啊，仲有另一個層面咧，就係話跳出咗俄羅斯，就係喺個叫北海裏面咧，即係譬如啲英國嘅嗰啲軍知道佢哋有呢件事發生咧，佢哋想即係協助，即係嗰個情況有三個層次咁嚟擺出嚟。而但係嗰三個層次，你會睇到咧，佢都好強調嗰個叫時間性嘅嗰樣嘢。咁啊，所以咧，你頭先咧一開始嗰時候，阿台長你攞隻錶出嚟咧，嗰、那個係。造成了一个叫一个好大的在这部戏里面呢那隻錶，因为那隻錶呢我想开场的时候大家都会知道了，这个阿爸呢其实呢他 suppose 呢即係原來佢哋咧嗰時咧嗰種叫做係生活咧都唔係話好好啦，雖然佢有個叫固定嘅打政府工，但係 你唔睇佢出唔到糧咩？ 出唔到糧， 係啊， 咪即係啊，佢要，但係咧就有個婚禮咧，即係咁嘅時候咧，咁佢都要咧攞隻錶咧，即係籌期。吓咁嚟去即系大家搞喂，因为咧点解啊？因为婚礼咧系人哋嘅一生嘅一个好关键嘅时刻嚟嘅。咁啊，大家做同事做朋友吓，左邻右里咁熟嘅，系嗰只表咁啊点都攞出嚟咧做做嗰个叫做系抵押啦，嚟去攞嗰啲庆祝嘅嗰啲譬如酒啊物料咁样嘅。咁啊，其实大家都 suppose 都会知道嘅，一个军人咧。好多時候我哋睇戲咧，都最有戲劇性嘅嗰個效果咧，就係軍人咧，如果要傳俾佢哋嘅嗰個下一代嗰陣時候咧，其實老人家都係一隻手錶係好緊要 嘅。咁你有冇睇 Perfection 啊？ 梗有啦，放喺個係嗱，嗰個係關鍵嚟。呢部戲咧，裡面佢亦都我諗佢都揾到一個成個國際共同嘅一種。語言啊，就是、一個爸爸又一個軍官嚇，或者一個軍人。當佢有啲嘢流傳俾個仔嗰時候咧，有時咧父子之間嘅嗰個流傳咧，有時一隻錶係千言萬語嚟嘅。咁啊，呢個我覺得佢嗱個結尾嗰時候，大家睇啦，阿爸係咪俾多隻錶個仔咧？咁啊，但係嗰個喜劇嚟嘅，嗰、那個係我覺得係好靚嘅一個喜劇嚟嘅嚇。咁啊，吳春橋啦，大家睇嗰時知咩咧？ 咁即係順帶講埋呢個童星就即係都係相當之搶眼啦嚇。好啦，嗱咁最後一個問題就係、是、咧，即係水底拍攝咧，喺嗰個電影嘅技術方面嘅難度有幾高？ 係 特別係呢類型嘅。 嗱，佢我而家個資料都唔係叫準備得好充足，即係講嗰個水底攝影。咁啊，但係咧，你會睇到佢呢個戲咧，佢一定咧就有個內透嘅。因為佢點解咧？因為佢而家成個戲咧，佢講呢部戲，就算佢用特技去拍攝嘅時期咧，佢都強調有一樣嘢，就話響呢一件事嘅發生咧，佢裡面嗰度咧，即係對於嗰叫呢種潛艇意外裡面嚟講咧，佢響嗰個咧唔係百分百嘅深海嚟嘅，佢咧就即係差唔多咧， 好淺嘅喎， 七十海里左右啦，佢好似提及過嘅，咁但係咧你就去到47左右之下咧嗰啲咧。你就如果你冇乜裝備咧嘅時候咧，你就唔能夠就咁走出去啊！潛水啊，上翻去啊！70尺咧，就差唔多已經你瀨嘢噶啦，會爆廢啊嗰啲咁樣嘅。但係佢唔係好深，咁而且咧，你會睇到咧，佢裡面咧嗱，佢強調咗依樣嘢之外嗰陣時候咧，佢亦都咧拍嗰陣時咧，你睇咧嘅個水底嘅出邊嗰啲鏡頭咧。咁佢都好玩到嗰個咧，喺個大海裡面嗰度咧，嗰個光啊，可以照到有幾深， 那個設計咧，你睇到佢咧就係玩得好細緻嘅呢樣嘢係嚇。啊，我睇到之後嗰時咧，我覺得哇，真係好得啊！但係咧，佢依樣嘢咧，佢多數咧就放咗嗰個叫做係救生潛艇嘅嗰部分嗰時候咧嚟表現到出嚟咁啊。咁佢唔係話一般嗰啲戲咧，即係誒整個大龍鳳俾你睇啦，入埋啲潛水人啊、遊啊點樣深遊到落去誒一個叫大概六七十海里嘅即係嗰個時候咧。因為你咁樣玩嘅時候就太過戲劇化咗㗎啦，咁樣佢依個玩個質感，我覺得佢尤其是對於嗰種叫做用光影製造一種叫實際情況咧，呢啲係好 detail 好細節嘅。 但以我理解佢呢啲唔係揾 CGI 做㗎嘛，即係要用實景做嘅、 我諗佢點都會有啲嘅，嚇、咁但係咧，即係佢去做嗰時候咧，而家嗱，唔係我睇個片名嗰時候咧，就睇到佢個水底嘅攝製隊咧都相當之多嚇，咁我諗有啲係喺金魚缸嗰度拍啦嚇、即係大巨型嘅金魚缸，因為最近有幾個都好出名嘅，即係好巨型嘅金魚缸嘅片場，咁佢會拍。咁但係有一啲咧，你會睇到咧，佢捕捉嗰種即係海洋嗰種光啊，即係嗰啲嘢咧，去得咁好嗰時候咧，咁佢多多少少咧，佢都係做咗好多啲嗰啲光影嘅試驗啊，咁而攞到嗰個質感咧，咁接拍嘅嗰、那個係啊，好細緻嘅呢樣嘢，我覺得佢過癮嘅嗰、那個係，呢個係咪講佢係416嘅 meters 啊？ 話嗱，呢個結尾又好諷刺嘅，大家知道嗰度咧就幾十個，即係如果我記得唔係好， 係唔係好深嘅啫， 好深嘅啫。 係， 咁但係咧，佢而家喺舊年啦，就破咗世界紀錄嘅，就係佢太平洋艦隊嗰度咧就即係416個 meter， 係， 咁咪416個 meter， 我諗就睇下先啦， 就深好多嘅咯。 你咪諗下咪四十幾層樓咁高咯， 係咩？深好多嘅都呢個就係， 咁唔係應該唔係四十幾層樓咁高啊？因為點解三個 meter 一層樓啊嘛？ 嗯哼， 係成百幾層㗎啦， 百幾層 樓㗎啦，即係你好似嗰啲咩IFC 嗰啲咁樣咯，咁深咯，咁就嗰、那個技術係難度相當之高嘅。 嗯， 咁但係問題就嚟啦，即係如果你睇呢度就係、是，咦？呢、這個喺日本海度做㗎？係。就是一個救援的 exercise 嚟嘅，咁、我唔知係咪真係救啦，定係還是係一個 演習， 一個演習啦。咁咧就好成功嘅。咁係咪到咗一個真係出事嘅時候係做咗翻咧？咁我就極度懷疑啦，一套戲都俾佢聽， 你 唔係冇器材。 嗯， 第一啲器材賣咗俾人， 系 佢最諷刺一樣嘢賣咗俾捷達尼號嘅，即係嗰個參，即係嗰個咩？ 即係手羅嘅嗰個。 唔係因為捷達尼號咧，經過阿詹姆斯金曼拍之後咧，就即係大家有鋪人啊，走落去睇啊。係 啦， 咁咧就你可以落去睇嘅，不過即係全部要裝備要做啦。咁就唔係佢佬做，係俄羅斯做喎。咁就賣 Q 咗俾人， 用佢嘅嗰啲潛艇。 係啦，剩低咗嚟咧，一就廢嘅。 係。過咗保用期， 因為啲人唔識用，咁咧就即係你話呢個係咪特登做一出嚟俾人睇，即係咁樣咧？咁我哋自己係都幾懷疑咯。 係啊，咁佢唔係佢同埋佢講嗰個咧好細緻嘅，佢話唔係嗰啲潛緊潛到落去，而係嗰個接口位，個接口位咧裡面咧嗰啲膠啊，就已經係硬化咗啦，因為過咗嗰個保用期，已經一大段嘅時間，已經硬化咗喺裡面嗰度咧，就冇咗嗰個功能，咁樣就哇！你睇嗰時咧，其實有啲敏嘅，即係嗰個係一啲叫保養維修， 但係呢個應該係真實 嗰啲嘢嚟嘅， 係啊，因為真實。 我相信係啊，如果唔係佢都唔會講得咁細緻咧，針對呢樣嘢嚟講咁樣咁啊，佢嗰個咧，即係正正咧，啱啱上年嘅年頭咧，即係過年嗰時期，未就係一套蘇聯電影咧，嗰個叫做咩啊？係即係敬禮七號，我哋都講過。 嗰個搞掂咗啦。 係個星空浩劫。 星空浩劫。 咁佢亦都同時就係講過呢個叫爆口位。咁呢個爆口位咧，咁即係星空嘅爆口位嘅嗰個行動，同埋呢個潛艇嘅爆口位咧，我覺得佢都特登咧，即係有一種關聯咧，即係喺咁短時間咧都拍兩部同樣。是有掂到呢種叫做係個博口位嘅嗰啲戲劇咧，就應該咧佢都會講嘅。其實俄羅斯咧，其實不嬲都唔曳嘅，即係呢樣嘢嘅技術係應該得嘅。咁啊，何解咧？喺呢件事件咧，就出咗啲問題咧。咁啊，呢個係咧，佢我覺得呢個導演咧，就係用另一種手法，好實際嗰個方式咧，就講呢啲細節嘅 detail 嘢，係咪就係、是？ 原來是基本上呢你百分百你在你的裝備那些可以做得到，不過就是因為那個 時代的問題，貪錢的那些問題，海軍可能在那時解體裡面大家將那些叫做很多很多這些工具變賣，而是令到自己本身的那個部隊裡面需要用的那些東西都沒有了，這個很大諷刺的。 簡單來說這個片是一個控訴來的，只不過問題就是基於很多客觀原因，他未必能夠將所有那個真實的細節都呈現出來。譬如一個很具體的問題，就是當時這個決策的最高決策這個人，他有沒有 有沒有更好的方法去處理這件事呢？是吧，這個到現在都是一個疑問。 前兩天朝鮮戰哥說就那個當時是普京被人家挟持了嘛，是吧，這個是講笑的，就是那部戲。 是啊是啊，好啦，那 anyway 就即這套片，如果大家是這一類型的觀眾的話，我就全力推薦大家入場去看， 是潛艇浩劫， 好吧， 96小時 是啦。好，咁我哋今日時間差唔多啦，咁我哋就短期內都有頗多嘅影視會同大家見面嘅。 係， 好，拜拜。 好，拜拜。